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76集，怪事连连的剧组。这里以前也没听过有什么闹鬼的传闻，可自从剧组在这里开拍以来，的确怪事频频。先是头顶的吊灯忽然砸下来，倒霉催的副导演之一正好站在下面，躲闪不及，被灯砸了肩膀，当场就骨折送医院去了，至今都没能出院。然后就是灯光师，某天停工之后被自己的打光板给绊倒了，直接摔了个头破血流。还有女三号，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冒烟的，把那种老式图钉丢在地上。女三号那天正好跟韩琦一道拍室内戏，穿着民国长款的绸缎睡衣，踩着双软拖鞋，声嘶力竭的入戏很深，冷不防尖叫一声摔到地上，大家还以为她临场发挥，才知道是钉子钉穿了鞋底，戳到肉里去，索性有鞋底垫着，受伤不算太严重，但也急忙忙的去医院打了破伤风针了。奇怪的是，当时一大堆人在场，灯光又打得很亮，不知怎么的就是没人发现。这三桩怪事之后就渐渐有了流言，说是剧组里不干净，至于怎么个不干净，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只因还没出过人命，制片人更不想耽误进度，就这么将就着拍，都想着赶紧拍完了转场景好摆脱霉运。谁知道今天又出了男主角的事情。男主角推开旁人的扶持，试着站稳，却不由得痛叫出声，身体一歪又靠在墙上。导演看这架势估计是崴脚了，赶紧让人送医院检查，本来要拍的戏份又不得不耽搁，得让人重新安排场景和人物，把后面的戏份提上来，心里甭提多郁闷了。演员们没事儿做，在旁边闲坐着等导演安排，就都闲聊起来。韩琦牌子大架子也大，平时少有人能凑到他跟前去，现在他心神有点恍惚，正需要一个人排解压力，也没拒绝惠一光坐在他旁边。韩琦的助理对着接二连三的事故表示不满， 当初怎么选的这地方，也太不干净了。 我倒是觉得可能不是房子的问题。 惠一光忽然道，韩琦心头一动，转头看他。 怎么说？ 之前杜丽出事之后我就打听过了。 他指的是上次脚底踩图钉的女三号。 这个房子啊，以前也没少出租给剧组拍戏，从来没有出过问题，是在咱们这个剧组入住之后才频频出事的。所以我猜，要么是这里头有什么新增的摆设不干净，要么是 什么， 要么就是这里面的人有问题。 韩琦心头又是一跳，他忍不住看了惠一光一眼，但对方并没有看他，更未察觉他的异样。惠一光也知道自己这句话有点敏感，还容易得罪人，说完之后就不再开口了，低头喝牛奶。韩琦忍了又忍，却忍不住道， 其实我也这么觉得，我是开机第二天过来的，当时跟我一起过来的还有孟哥，当天下午我助理就拉了肚子。 惠一光有点意外，他本以为韩琦不会理会自己的，没想到对方还顺着他的话说起来。孟哥是这部戏的男二号，这部戏的阵容算是近期国内电视剧数一数二的配置了。男主角的名气虽然比不上韩琦，但也是国内人气很高的新晋演员。惠一光在上回被曝与昔日好友翻脸，导致好友抑郁症发作的丑闻之后， 以热心慈善公益事业而洗白名声，又主演了一部口碑很好的戏。饶是如此，他也只能在这部戏里给韩琦当配角。这样的演员配置，片方自然十分重视，不仅为他们订了高档酒店入住，伙食也都尽量照顾大家天南地北的口味。谁知道万事俱备，一开拍却状况频出。听了韩琦的话，惠一光神色一动，他发现韩琦有意把祸水往男二号身上引，笑了笑说： 这两天啊，我打算找个师傅来看看，韩姐有没有兴趣啊？ 韩琦不置可否，只是浅浅地笑了一下。 现在的江湖骗子太多，你也小心一点的好。 韩姐说的是，我会注意的。 灰衣光早已习惯了他这个样子，闻言也点头笑道。韩琦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不好亲近，但他成名早，事业又一直顺风顺水，现在还疯传他与知名影业投资公司的老板谈恋爱。不管他冷若冰霜还是平易近人，围在他身边的人永远不会少，惠仪光也是其中之一。不过同性相斥，韩琦看圈子里的大多数女星啊，都没有太大好感，唯独对惠仪光的观感还可以，毕竟人家刚刚才拉了他一把，让他免于当垫背受伤的命运。而且拍戏期间，惠仪光也没有拼命地往谁跟前凑，就老老实实地看剧本背台词。韩琦心里有事，没有聊天的兴致，惠仪光也识趣地起身往别处休息。助理接过韩琦的牛奶杯子，走向外头的保姆车，准备带回去再洗。剧组的人员从后面匆匆跑过，不小心撞了他一下，杯子落地，助理转头瞪他，对方连连道歉，助理正要开骂，韩琦却说： 算了，去让人把碎片收拾一下。 见他意兴阑珊，助理也不敢多说什么，忙答应了一声，快步走开。谁知道意外就在这一刻发生了。也不知是鞋底太滑还是助理心急，韩琦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往前滑倒， 天哪， 脸正正地扑在满地的玻璃碴上，而他根本来不及去起身拉住对方。惨叫声惊动了所有人，大家手忙脚乱地将助理扶起来，玻璃碴划破了他的脸，助理血流满面，有些玻璃碴都刺入了肉里，还有一块嵌在了眉角上边，极为可怖。有些女生忍不住惊叫出声，不忍目睹。 没事吧？快快快，叫救护车！ 来不及了，我们开车送过去。 众人也不等韩琦发话，七手八脚的把人扶出去。导演赶紧把自己的司机叫过来，让他们去医院。 韩姐，你没事吧？ 韩姐，要不你先回保姆车上去休息一下。这里我们来清理。 天哪，太吓人了，怎么就突然滑倒了？ 今天第二宗了，真是邪门啊。 不知道剧组会不会停了。 太可怕了，谁 知道下一步在谁身上 啊。纷纷乱乱的声音在韩琦耳边响起，他一句也没听进去。生活助理在自己眼前出事还摔得那么惨，任谁都会魂不守舍，大家也没在意。同一天又接连出了两次事故，剧组人心惶惶，眼看主演们多半也没什么表演状态了，导演只好下令休息半天，明天再继续拍摄。回到酒店，韩琦坐在床边给经纪人打了个电话，让他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助理，再派个新的过来。原来那一个一看就知道伤势不轻，肯定要做手术，短期内是无法工作了。对剧组一天之内发生这么多事情，经纪人表示很惊讶，安慰了他半天。韩琦不需要这些毫无作用的安慰，他问经纪人： 你有没有认识什么靠谱的师傅帮人看这些东西的？我觉得我剧组里头可能需要驱邪了。 我们公司那个艺人叫刘飞的，你应该认识，听说他平时也跟几个大师来往， 但我不建议找他。他要是张口跟狗仔说点有的没的，到时候平添麻烦，而且也不知道他认识的那些是不是江湖骗子。 没有就算了。 你要不要问问洪先生？洪先生跟正经界往来多，人脉也广，肯定也认识这方面的大师。要不你问问他？ 我不想问他。 琪琪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他是不是还不知道你怀孕的事儿？ 他知道。 那…… 韩琪捏着电话的手微微用力。 他让我先生下来再说。 啊？他这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只想要孩子吗？还是不想给你一个名分？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打算？ 琪琪，我说了你别不爱听，洪先生既然这么说了，你也应该有个心理准备。如果不能公开关系，那要是孩子的事情曝光，就是丑闻而不是喜事了。 韩琪没有说话，但经纪人知道韩琪其实心里什么都明白，他只是一时不愿接受事实。 你好好想想吧。 孩子不能打。 为什么？ 韩琪咬了咬嘴唇，终于吐露实情。 3年前我去泰国，认识了一位大师。当时我刚跟钟焕那个渣男分手，你知道的。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怀了孕，但是我谁也没告诉，包括你。可是那位大师一眼就看出来，非但如此，他还告诉我那个孩子会给我带来大麻烦。我不信，回去之后就堕胎了。结果堕胎之后，事业很快就变得不顺，几部已经签了意向合同的电影，对方也无缘无故的就毁约了。当时咱们俩都焦头烂额，你应该也记得。我不想就这么从一线沦为二线，更不想被钟焕这个渣男看扁，以为我没了他就不行。所以我就又去了泰国，找到了那位大师。大师跟我说，因为我堕掉的那个胎儿其实是个魔胎，所以他一直跟着我，阻挡我的气运。如果我没去找他，我的运气就会一直不好，直到没命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